是。还走吗？ 吓得破烂，怒看几位大嫂把财碗，青儿好似武王山，这后影儿好像拿起宝船，本当向前向西方错认了你的情意不断。大嫂起来见礼， 还礼，君爷但是失迷路途了。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昭明门心的。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王宝钏， 正是。 啊，君爷，你与他有情？ 非亲。 有故？ 非故啊。 既非亲故，你问他则甚？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她丈夫同军去了，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同问。 如此，君爷请稍待， 请便。 哎呀，请住。我二夫离家一十八载，竟有失信前来，本当上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君爷，你可知衙门？ 哦，这衙门嘛，略知一二。 有道是这一院，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这君你。 就是薛大嫂，我 不敢平贵之寒情。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这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是信与我。 马来马来，大嫂，我也告别， 请便。 哎呀，姐姐，想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贞洁如何？看四下无人，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得了。曾把牡丹系，装饰剑身难起息，秋红西过多妇女，却平贵挑起自己起功，他带路加一句。海内 更是不要紧的所在， 真是要紧的所在呀、 啊！因何是落了？ 将士一路之上抽空答应， 答应则是 答应充饥呀。 难道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一封失信，人之疾火，大嫂为何开口伤人？ 你岂不知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无信，你失落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痛心？ 大嫂不必如此，失信虽然失落，这上面的言语莫还记得几句哟。 如此事来，莫道明白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俺家独用，一路之上银两被你花完，前来蒙哄于我，不是吗？ 不是哦，我那薛大哥消失的时节，为君的在一旁打点行囊，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看将起来，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 哎呀呀，我若有心，还失落不了你的失信呐、倒有哪有许多， 全凭何物？ 好月当啊，空。真是挨打呀！ 只打了多少？ 一捆四十。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嘛，还在后头呢。是官马， 其实官马岂不要他配？ 哪怕 他不配。 哎呀呀，我那西郎哪有银钱配马爷？ 他自然有啊。为陪马给了我十两纹银。 我且问你，你在银中取几分钱了？ 一分。 我那四郎呢？ 俱是一样啊。 你二人俱是一样，你那有银钱借与他陪马爷？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四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银钱到手俱花心，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写与他配马了。 这就不对理。 什么不对呀？ 我那虽然他也是个贫寒之身呐、 啊、哎呀呀，崔大哥啊，崔大哥，今日我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吃身呐、当然， 大妈也该问他爷，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 啊，君爷，你腰中带的何物？ 防身宝剑。 赵娃，你杀了他，也该问他爷。 青天白日杀人，岂不要我偿命吗？ 难道就罢了不成？ 有道是吃山菜难舍呀！那夜里我已把斩草他言道，长安城有一个王室。该 上你的 也不上啊， 不该不上的替他则是。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自还？ 负债呢？气怎么样啊？气怎么样啊？ 气不过、 他倒退了个干净。有道是吃汉啊，少不得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啊！薛大哥无钱想替买八大草爱玉，嗨，就是我。 你有何为证？ 婚事为证。 好，拿来我看。 慢来，大嫂乃有气之人，婚事到手，三八两八车岁，为君的岂不落过人财两空吗？ 以你之见， 去至前村，前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是我的指婚的人呐、 啊。你只有他人我不，不像那苏梅姑，只落一片一不能打点不进三人不为面，一不是分明他三人，与我有仇恨，要的呀，管他就不认真。还我云的风，给我的福啊，祈求我的天呐、啊！是你一次无辜，不要与冤娘罪不安家钱，卖你我做一身卖子之，苦把难打算去做庄脸，罪过小子，你命命儿在这天涯船， 十年雨就该拆家园，为何来塞大道变为地区？ 堂不关在这要外边， 四七只是当君看日子有变，不回话是你离开出生今日的比我命，也是 十八。 九天照归在，愿无交还去到处。 丈夫我心都要来 不问我饥寒二字，开口就问坐的什么官，难道是你吃官穿官不成吗？ 为妻是我盼了啊， 临行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多有。 什么安家多有？ 是担干柴把斗捞米。 就是那十担干柴八斗捞米，满是时期就是书嘛，也把它书完了， 就该取些。 哪里取些？ 想出取些， 自你取后为情用不尽享福。 好，有旨去。 本来的有旨去。 告辞。 哪里去？ 取旨相夫，与你爹爹算还我这一十八载的粮饷啊。 我爹爹他病了啊。 他得的什么病呢？ 得的是见不得你的病。 哎呀呀，他见不得我，我还见不得他呢。有朝一日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等，我还嫌他老呢。 四郎有心来见我， 未曾睡着， 句句都是梦话， 句句是言。有道是龙亲有报， 有报先报， 无报呢？ 心里的先是宝， 五十三岁看了吧。下跪何人？ 王氏宝钏。 跪在我的面前说什么？ 前来讨风来了。 是财财无家破钱，骂得我好哭。我啊是不疯的了啊。 方才不知是你呀、 啊。哦，若知道是我呢？ 嗯，我还要多马上接去。 越发的不奉了。 当真不奉？ 当真不奉？ 果然不奉。 果然不奉。 不奉就 慢慢来，慢来，哪有不奉的道理？三次听奉， 哪怕你不奉我。

人情。到如今好母子前来寻你，为什么不相认？方法他起不去 刚才是李长春演唱的《铡美案》，接下来请您欣赏夏慧华演唱的《女起戒》。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慧华演唱的京剧《女起介》，欢迎您继续收听。 Thank you. 刚才是夏慧华演唱的《女起介》，最后请听严兴鹏演唱的《做工》。 Oh. 了酒，和睦一匹配 还是严兴鹏演唱的《做工》，听众朋友，今天到这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